后，还敢准意外？一见明月两袖清风，为国为民安定乾坤的忠良臣，大人的名字叫侯卓。

鼓，风雨归舟。表演者：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鼓曲班李水源、李婷。伴奏：本校教师。 Thank you. 书，三打白骨精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宋说班谢志强等。 Oh. 乱真属我能啊。 您不信，我再给您变一变。 说话间，忽然间不见了白骨精，见一个少女面前站，手提一篮子大白馒头，热腾腾。一眨眼，这少女不见变了个老婆子。唐僧啊，目瞪口呆，心里惊，这老婆子一晃身形又不见，在面前站的是那白发苍苍一老翁。唐僧这时心明了，这三个人都是白骨精变的人形，忙问道：“你一连三次将我变，未免有点儿力不公。”“力不公，我们的礼就是要吃你的肉，要吃你的肉，不耍点手段怎么能成？”在一旁金蝉老妖把头点，问唐僧：“唐僧啊，这些话你听听没听听？你想让妖精来行善，这是异想天开尽做梦。” 唐僧自知命难保，不由得想起了孙悟空：“悟空啊，我不该错拿妖精当好人，更不该把你打破花果报山水帘洞。事到如今，后悔晚呐、啊！ 师傅，不晚， 悟空在此啊！ 原来是金蝉老妖在大应灯，他只要上宝座一抹脸儿，立刻变转转腰，直面后宫。正是那大闹天宫的孙悟空，只见他头戴鹿茸软罗帽，帽边周围绣飞龙，紫金箍，笑脸明，身上龙扎红飞龙，一身的兔耳黄银冠。虎皮带裙为腰束，丝缎带金大连黄扣，女奴皮快靴五下蹬，手持一条如意的金箍棒，是朝地中间八面威风，高喊妖魔你往哪里走？呜，别往日本白骨精，这妖精，哎呀一声说不好，抽双剑，斜声挂步忙回营。孙悟空，一棒一棒来一棒，站直剑，棒一棒落棒好棒落棒落棒落棒落棒，这一棒一棒来一棒，棒棒是金来骨精，这妖精敢不敢成魔？上蹿下跳左摇右晃，东倒西歪前仰后合，只有招架力没有还手功。在这时候，大小妖怪嗷嗷叫，呼啦一声往上涌，孙悟空不慌不忙，真虚晃，大直剑，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，到处都是孙悟空。妖帝给唐僧解了绳索，妖帝给八戒沙僧松了绑绳。唐僧这时惊又急，叫八戒喊沙僧，快快快，快帮你的师兄打妖帝。沙僧这领五山杖，猪八戒令他高高举在空，什么狮子精、老虎精、山猫野狗、兔子精，借了蜈蚣打唐僧，打眼睛全被消灭一口灵。白骨精急忙逃出洞门来，孙悟空神龙妖魔在逃生，噗噗噗，口内吐神火，呼呼呼，围住白骨精，呼呼浓烟起，一个大大的烟头，上头地折腾，纷纷和熊虎。白骨精被神火烧得滋滋的响，肉圆形是一堆枯骨地上扔。唐僧这时羞又愧，和颜悦色叫悟空：“ 悟空啊，你不是回了花果山，怎么又赶到这里打妖精？”“ 师傅，我本本没回花果山，暗地里保护着师师弟的身形，在洞外先把金蝉老妖给打死，又变成他的模样进了洞。” 唐僧说：“千错万错是我的错，怪为是人妖颠倒分不清。” 悟空说：“这也是妖魔之诡计，天仙挑大大能坑，要知道人妖错认定招害，真假不辨灾祸生。 此去西天多留意，路途上可不止一个白骨精。” 唐僧点头说声是，他们师徒四人继续赶路往前行。 这正是任凭妖魔多变化，孙悟空我也听天大个心，有智有勇有神威，敢争敢斗敢交锋，这铁棒带头妖武功，找尽天下的白骨精。 启动一下，哎， 京韵大鼓放歌天津卫，表演者天津市少儿曲艺学校古曲班孔小萌、陈小璐，伴奏本校教师。 你看呐，不 有人会，他要为荆棘联姻做大媒， 看不见海河两岸风光美， 似听到钟鼓声声把人催，时代呐 金谷大地留把美景护，